更是他们的精神依赖。他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他们自己喜欢的明星，但同时也怀着接触他、保护他，甚至渴望占有他的这样一种感觉。而这种渴望往往就表现为一种想象，那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人，而是一个一呼一吸都与我相关，一举一动都散发着暧昧气息的，如同男朋友一样的人。这大概就能解答你的问题，也能解释为何追星在这样一个时代会是这样一件声势浩大的事情。在这些粉丝的想象之中，追星如同是一场暗恋，他们愿意为之付出所有的感情、时间和金钱，而他们希望收获的就是那份暧昧的想象而已。这样的一场暗恋啊，总是进行的无比盛大，足以让人沉湎于自我感动的情绪中难以自拔，但也正因此它是注定荒唐而无果的。当代的粉丝文化实际代表着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模式，经济能力的攀升、通讯技术的发展都使得粉丝和明星之间的距离感大幅度的减少了，明星的人设成为一大卖点，同时粉丝的购买能力也越来越强，他们能够为明星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多，流量明星凭借粉丝经济一路扶摇直上。如此一来二去，揭开所谓暗恋的浪漫面纱，粉丝与流量明星之间形成的其实更多的不是感情，而是一种你来我往的交换关系。粉丝出钱，明星他们便贩卖自己美好的形象与温柔的人格。我问你，年轻时你也追吴奇隆，可怎么从来也没觉得他要是有个女朋友你就会这么难过呀？我想那大概是因为你清楚地知道，你欣赏的是那个在唱歌、在跳舞、才华横溢的霹雳虎，而从未将他带入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把他当成自己幻想中的老公或是男朋友的原因。其实追星从来不是一件坏事儿，一个明星所能带给粉丝的力量是巨大的，尽管已经过了追星的年龄20多年了，但是每当我和你说起吴奇隆的时候呢，依旧能够听得出你言语中掩藏不住的欣喜。我的舍友爱听周杰伦，他说每一次听到周杰伦的声音，他的心情都会抑制不住地变得超级好。在遭遇迷茫的时候呢，那个优秀的 idol 确实可以成为照亮生活的那道曙光。追星可以是一种信仰，一种坚持，一种热爱，但它绝对不应该成为一场所谓的暗恋。那充满占有欲与掌控欲的想象实际上是一种侵犯，是被拉近的距离和被掩盖的交换关系下构成的一种美妙假象。这场暗恋在狂热的粉丝心中或许是神圣而盛大，实际上呢却终将落入荒唐。妈，说真的，我蛮羡慕你们那个时候单纯的追星方式，喜欢小虎队就每天守在广播站门口等着放他们的歌，买来他们的贴纸整整齐齐地放在文具盒里，放学后一群女生并排着走，哼着青苹果乐园的旋律，这样的追星简单却更为真挚。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会有我和我的小伙伴儿继续为您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周末五天变得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里跑发呆，与其大声呼喊，唱起我们也说拜拜。音乐情话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告诉我，就带你接受这样。

在我心里，您算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精通二胡，书法、绘画都拿得出手，所以我很好奇，您年轻的时候也会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有着自己的 idol 吗？记得我很早之前问过你一次，谁是你年轻时的偶像？我记得您笑着对我说，那个时代哪有什么偶像，不过是一群热血青年怀着对祖国和社会主义的信仰罢了。那时我在心里暗暗念叨着，原来外公也这样的老粉红啊。一次饭间的闲聊，我们聊到了关于历史伟人的评价问题。饭后您带我去了您的书房，给我看了您保存的相册。您十分兴奋地跟我叙述，那个时候去北京受主席接见是多么的令当时的年轻人激动和骄傲。我们远离那个时代，远离60年代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像你们一样经历过感受过才去理解，我们只是在当代的温床上去回顾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和我们现在看到的年轻人的追星态度不同，你们的信仰和崇敬的对象里有你们自己对于社会的价值的认识，有为人民服务的态度。还想起你在给我看完相册后说，要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后时代的偏见往往会掩盖了很多事实。我们也同您一样，尊重那些真正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为人民谋幸福的人。不管现在如何，未来如何，在过去的岁月里，您有那份闪光的信仰，这都是值得尊重和骄傲的。谢谢您，外公，让我了解您的追风岁月。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同一时间，将由我的小伙伴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儿。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太爷爷总是把我抱在怀里，给我讲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他们那代人心中是多么多么的伟大。经历过战争的他呢，每每讲起那些年的经历都是非常的激动和感慨的。他还经常带我去看这样一些类似题材的话剧啊、电影啊，演员们生动的表演呢，也是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太爷爷内心的那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和感受吧。 你的这段回忆说实话也能让我感觉热血沸腾。那没错，红色岁月里边的英雄们大概就是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以上呢就是家书情感线上半段的全部内容，下面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万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连接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 FM98.2 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易涵。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聊关于追星的话题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分享同学们的家书。下面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江苏盐城的话剧爱好者秋松子写给妈妈的一封信。下一次，我们一起去看话剧吧。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 不要邮票， 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秋松子，来自江苏盐城。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246.3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一封信。妈，记得这学期开学前，你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了生活费的花销情况。我当时正看着保利剧院的一篇新戏预告，随手就把手机递给了你一起看。那篇文章里写着，9月23、24日保利剧院开演的《海上夫人》已经开放售票了。真漂亮啊，都好几年没看过陈数了。你看着海报笑了一笑，往下滑着屏幕。我把手机拿回来说，还有靳东。你就接着刚刚的话头继续说下去，那你要不要去看？生活费够你一个月看一场戏的。我摇头说不去，因为已经决定要去看别的了。但是有句话我没说，虽然还只是九月初，我却已经预定了3场话剧的票。回想起九月，我觉得他慌乱又匆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万事需要适应的开学第一个月，也因为在这个月里我跑了3个不同的剧场，看了3场话剧。不论是安提戈涅的消极与反抗，还是恋爱的犀牛的纯粹与理想，或是杂音的冲突与现实，我像是在一个月里穿梭了4个世界，拥有了4个身份，即便其中3个十分短暂，如梦似幻。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话剧的经历。也许妈妈你还会讲起我很小的时候看的第一场电影，我看的第一个展览，但唯独话剧的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的大学生涯。那 那是在大一下学期看到陕西人民艺术团带着白鹿原全国巡演到南京的时候，第一次点开售票页面，带着一无所知的好奇，穿过大半个南京城，把没有手机没有电脑的三个小时完完整整地奉献给了这场精彩的演出。自此以后，话剧也就成了我喜爱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不像电影，话剧与观众之间没有大荧幕的隔阂，演员们在不远的舞台上哭笑蹦跳，甚至你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和电流的干扰声，这一切都是有血有肉的，可触可及的。所以我也庆幸自己进了这样一所戏剧氛围浓厚的大学，甚至我曾经骄傲地转发了一篇文章给你，因为它的题目写着，我敢说全国没有任何一所高校比南京大学的校园戏剧氛围更自由。我坐在N0大剧场的前排，看杂音的倒叙立方体随着灯光变化不断旋转，我坐在张馨予小剧场，感受着射灯的温度和浓重的法国口音。我在最小也最神秘的黑匣子剧场外排着队，多幸运呢，这里有三个剧场，戏剧时光都与我共同度过。许多的戏剧在校内的剧场首演，慢慢走遍全国，走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角落。妈，你知道吗？不久前我才发现，蒋坤的面子也曾经在全国巡演的步伐中停在我的家乡。当时我错过了他，不过还好，我还有足够的机会可以补上这次错过。可能你还觉得我会听话的每个月看一部戏，而事实上我却瞒着你看戏看得这么凶，真是不好意思。看戏和看电影比起来，要花的钱就多得多了，而且我也知道这世上的好戏是怎么看也看不完的。其实又有什么是能看完的呢？感情饱满的好戏，剧情动人的好电影，让人大饱眼福的好展览，看得越多就发现自己没看过的越多，也就越来越被艺术的魅力所吸引和折服。和在电视电影屏幕上看到的演员相比，话剧舞台上的演员往往会显得更灵动，也更迷人。所以在下一次海上夫人巡演的时候，我和你一起去看你很久没看到的陈述吧。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节目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跟您说说家书的那些事儿。 My lover's got humor, he's the giggle at a funeral, knows everybody's disapproval. I should have worshipped him sooner. If the heavens ever did speak, he's the last true mouthpiece. Every Sunday's getting more bleak, a fresh poison each week. We were born sick, heard them say it.My church offers no absolutes. He told me worship in the bedroom. The only heaven I'll be sent to is when I'm alone with you. I was born sick, but I love it. Command me to be well. Amen. Amen. Amen. 那比起电影呢，舞台上的话剧是更加的鲜活的，近距离的观赏演员们对剧本的出色演绎，切身体会角色的喜怒哀乐，这是现在还有很多人热爱话剧的原因。 话剧呢，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魅力，就是和生活一样，每一场呢都是现实的，不可以复制的，而且是注定会消逝的。 哎，另外呢，话剧观众是可以亲身参与到剧中的，这样呢，对剧场内的各种信息会有更鲜活的内心解读，从而形成对话剧的理解。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话剧虽然很好，但是还是有影迷更加的喜欢电影，更加喜欢电影荧屏带来的这种震撼的效果啊。那大家的爱好呢各不相同，但是我们都应该去学会理解和尊重。 哎，说得对。要说到爱好啊，近年来二次元文化 在我国年轻人当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不过很多家长对于二次元的理解还都停留在动画片的概念，所以呢，我们也不妨来听听上海的丁卓文同学写给爸爸妈妈的信。信的名字叫做喜欢二次元的我并不幼稚。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卓文，来自上海。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300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爸妈妈，最近还好吗？大学的课业比较繁重，活动也比较多，所以我给你们打电话的次数并不是很多。上一次跟你们打电话还是前一周的某天晚上，老妈打来想问问我的近况。打来的时候，我刚刚看完一部动漫在本周更新的一集，于是就顺口说道，一切都挺好的，我刚看完动漫呢，准备去洗澡。但老妈却紧接着说，那么大人了还看动画片，多花点时间看看书吧。我当时就很想解释，动漫并非你们所理解的动画片，看动漫也并不幼稚，可一时想了许多理由又无从说起，又碍于赶着去洗澡，便随便应了几句，匆匆挂了电话。其实啊，被你们说我看动漫幼稚的情况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一开始我也和你们理论过，最终却因为双方的固执在这件事情上不欢而散，之后久了我也就左耳进右耳出了。可是我仍旧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对于二次元的这份喜爱，希望至少你们不是以自己的主观臆断来评判他的。所以借着这份家书，我想真诚的心平气和的和你们再一次说说我对二次元的那份感觉。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动漫应该是在初中，偶然的被一个朋友在课间拉去和他一起看网球王子。刚开始我只是觉得这里面的人物造型都比较独特，剧情和打球的招式都有些天马行空，觉得这里面所描述的世界是离我们现实生活很远的世界，觉得它挺有趣的，便在同学的推荐下又去找了几部动漫来看。在看的过程中，我便渐渐喜欢上了这里面所描述的世界，喜欢上了二次元。你们或许会十分不理解，为什么我会喜欢上一个虚拟的世界，一些虚拟的人物，甚至被一些虚拟的桥段触动心底。但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它是被创造出来的，它可以离我很远，也可以离我很近，它可以变幻莫测，始终有一种新鲜感。我可以在被现实生活里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短暂地逃离到二次元的世界，卸下一切令我神经紧绷的包袱，去体验在现实中不会有的独特的经历和喜怒哀乐。我可以完完全全地喜欢上其中的人物，玩笑地称他为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没有什么现实因素的干扰，只是源自于十分纯粹的心里那种喜欢的感觉。我还可以自己用文字或是画笔满足心中小小的幻想，改变或是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说到这里，你们是否会觉得这样会让我变成一个不切实际爱做梦的人？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二次元的世界里也会描述生活的故事，自然也会有现实生活中的场景的影子。但当同样的场景出现在二次元的世界里的时候，它可以包容很多奇特的想法，预设出许多不同的后续发展，给我启发，让我跟着它一起感受情绪，一起思考。二次元还是我和一些同样喜欢它的小伙伴互相认识和交流的平台，我们自成一个圈子，自成一套对话方式。它带给我的是一种归属感，一种和一群有着共同话题的小伙伴的共鸣和认同感。 可能我说了这么多之后，你们依旧不能全都明白，改变原来的观念，也可能你们开始愿意去尝试着触碰一下二次元。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所喜爱的东西，我也希望能够和你们分享我所喜爱的东西，和你们一起感受其中的心情。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家书的那些事儿。 卓文给爸爸妈妈详细的讲解了二次元的世界，相信他的父母呢听到之后也多少会理解卓文吧。可以说漫画和动画呢是80、90、00后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了，也是我们所有的青春回忆啊。我们和动画人物呢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成长。可喜的是，如今这个动漫产业在我国呢也是逐渐的兴盛起来，相信不久的将来也会得到更多家长朋友的认同和理解吧。 嗯，兴趣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家长应该在孩子感兴趣的领域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更多的收获。一味的阻拦和不认可只会起到反作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听听浙江杭州的款东同学写给妈妈的信。爸妈，我还是很喜欢网络小说。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款东，来自浙江杭州，距离我的家乡280公里，这是我写给妈妈的信。妈，作为一个热衷于使用各类新媒体的人，你最近应该也在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那篇火爆的推送吧。文中的外国小哥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沉迷于中国的网络小说不可自拔，到后来甚至因此戒掉了毒瘾。也许你会觉得他夸大了网络小说的作用，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小说的吸引力是真的很大。妈，我想对你说，身为一个大学生，我还是很喜欢看网络小说。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你就有意识地培养我大量阅读的能力，在那时我也确实读了许多经典的著作，也算为我以后的语文学习打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可到了初中，我住校了，也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你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处管着我了。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网络小说，并迅速被它呈现的新奇世界所吸引。从初二到高二，前后3-4年的时间里，我以每年4-5部的速度推进着我对网络小说的阅读。一开始是诸如玄幻武侠这种男主角斗天斗地、妻妾成群的男性向题材，他们通常会将故事背景放在一个全新的大陆，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能力等级体系。男主角往往是一个很有天分却出身平凡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世界巅峰。这类小说想象力奇特丰富，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深深沉迷进了那个奇异的世界里。但很快我就发现了他们几个共同的套路，男主角永远停滞超长，在危难关头总是恰到好处地出现贵人相助或者获得宝物，总是有一大堆性格各异的女人莫名其妙地爱上他，并且敌人们永远小瞧了男主的实力，通常在口吐狂言后被他轻而易举地打翻在地。在熟悉了这些套路后，我对这种类型就失去了兴趣，毕竟作为一个女生， 我对看男主角是如何周旋在各色女人身边的兴趣真的不大。但很快的，我就找到另外一个适合女读者的小说网站。它绿油油的主页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言情小说、校园纯爱、穿越宫斗、职场斗争，还有耽美类型的。那段时间我真是一头扎进去，完全停不下来。直到要上高三了，这个爱好才被迫叫停。妈，我记得你跟我说过，网络小说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要我有时间就多去读些正经书。也看了这么久的网络小说，我确实不得不承认，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发表门槛较低的平台上，小说的质量是良莠不齐的。有很多书在看的时候确实很爽，但看完后没能给我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在这样一种快阅读中，我的大脑只是得到了片刻的廉价的愉悦而已，我的深刻思考的能力并没能得到提升。而且要警惕的是，这种舒适阅读体验还容易让人丧失进行深度阅读的细心和耐心。此外，如果是像我一样在还没有对事物形成较为完善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时就大量的看这些小说，就可能导致思维受到影响。有些我们俗称中二病的人，就是成天幻想自己是小说主人公，或者有某种超能力。更普遍的是，我们身边的很多妹子有的做着穿越的梦，希望哪天回到古代，在宫廷当上妃子，在宫斗里走上人生巅峰。有的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脑补高冷校草和阳光校草同时爱上我的场面。在最开始我提到的那个沉迷网络小说而戒掉毒瘾的外国小哥，谁知道他是不是染上了另外一种更重的瘾呢？他似乎是一种更加隐秘的精神鸦片，又引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沉迷，失去了自以为傲的控制力。但是啊，说到底，网络小说本身还是无罪的，内容和质量方面确实有的需要提升，但我们并不能因为自己的自控能力差，就把不思进取的错一股脑归咎到网络小说太吸引人上。许多网络小说能给人一种积极的反馈，主角对更强大的自我的追求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能鼓励我们在奋斗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网络小说的类型也是多样的，要知道它最初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尽情驰骋的想象。现在随着网络文学市场越来越大，这块领域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者，其中许多人会为了增加知识储备去阅读很多额外的书籍，也有人本身文学素养积淀深厚。所以妈，也许我要让你失望了，在高三戒除网络小说一年后，现在的我仍然喜欢这类型的书。但是你也要相信，经典文学仍然是我的正餐，网络文学只是饭后甜点，偶尔来一口其实也无伤大雅，它只是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不会过度沉迷其中，把它当成是自己的实际生活。也请你放心，现在的我已经拥有了独立的识别能力与判断力，我固定关注的几个优秀的作者无一例外都有着丰厚的学识素养与文笔功底，在他们那些拒绝快速成品精心打造的作品中，我体会着阅读的快乐。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够理解我的这份快乐。离家的路很近，回家的路却很长。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那些事儿。 楼下的早点买不到烟，谁说其实已很方便，为了可乐你跑几条街过去，我匆忙握着围 其实二次元也好，网络小说也罢，只要是孩子能够在他的这个爱好当中获取知识，获得成长，就不是一件坏的事情。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几封真挚动人的家书，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对于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心爱的那个他，是否也有想诉说的心情，欢迎大家把你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fm982@163.com。家书一经在982青春联盟平台播出，将入选蜻蜓 FM 家书节目，透过互联网让更多朋友听到你的心声。好了，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件，下期见。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万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Shows that we ain't gonna stand shit. Shows that we are united. Run my